随着传统文化走出去，外国人对于中国新年的兴趣不断上升，春节活动在海外的大小城镇里掀起阵阵中国风，年味传遍了世界。2018年是文化大家钱钟书先生逝世20周年，解密钱钟书《围城》创作往事的新书小说一语《钱钟书围城九段》最近出版发行。钱钟书所著的长篇小说《围城》是出版界的现象级作品，自1947年首次出版以来，不同版本发行量已经超过1000万册，备受赞誉。这次出版的新书通过查阅笔记、多方验证回忆等方式，不仅讲述了《围城》的创作过程及相关故事，也用权威性的一手资料直接展现了钱钟书在治学、为人方面的风采，彰显出一代大师的精神品格。许多钱钟书的观点、言论在书中属于首次披露。 城市文化范儿，挖掘新闻背后的文化密码。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时尚生活就在城市文化范儿。在日前，百度创始人李彦宏带着人工智能技术走进了博物馆，给出了一份让国宝开口说话的技术攻略。他表示，百度将采用人工智能技术做新的尝试，让兵马俑等文物具有开口说话的能力。当然，并不是让他们真的讲话，而是通过特定的技术让他们赋予人的情感和交流能力。用户只需要用手机应用扫描或给兵马俑拍个照片，兵马俑就能向人们进行自我介绍，还能讲述他们自己的故事。未来借用人工智能和虚拟现实、增强现实技术，还可以实现类似博物馆奇妙夜当中的神奇景象。最近《演员的诞生》吸引了很多观众，在美国也有一位演员要诞生了。微软联合创始人比尔盖茨下月将在著名的美国电视剧《生活大爆炸》中进行客串演出。在3月下旬播出的这一集剧情中，观众将会看到剧中的佩妮接待盖茨的场景，他的朋友们试图尽一切努力与他见面。目前尚不清楚盖茨的客串是否非常简短，但这档电视剧必然会参考盖茨在微软的工作或他作为亿万富翁慈善家之后的生活。盖茨并不是第一个出现在这个电视剧中的科技或者科学界的名人，多年以来已经有很多科学界名人出现在这部电视剧当中了。日本知名的建筑公司住友林业提出了惊人构想，要在东京建造全球最高的70层木质摩天大厦，建筑高度达到350米。这个项目预定2041年完工，正好作为该公司庆祝成立350周年的贺礼。这栋大楼被命名为 W350， 取木材与350周年之意，其建材将是90%木材、10%钢材，也就是说会用上大约18万立方米的木材。印度将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应用超级高铁运输系统的国家，超级高铁将连接马哈拉施特拉邦首府孟买和该邦第二大城市普纳，高铁段总长为136公里。根据开发商的计划，新路线将把从孟买到普纳的旅行时间从 3.5 小时减少至15至25分钟。 时间与空间的对话，收藏城市，品味文化。 这里是城市文化范儿，今日提示为您规划生活。假期总是来去匆匆，很多人都不想回来上班，或者上了班效率也很低，甚至还有人不明原因的感到恶心、神经衰弱。这些现象就是我们常说的节后综合症。如何让自己打起精神呢？首先是饮食方面，节后回来一定要多吃一些素菜和水果，每天喝点杂粮粥，有助于受损肠胃的恢复。不过要注重膳食平衡，别只吃素。除了饮食调节，节后还要逐渐恢复运动，因为运动不仅对增强消化系统有好处，还可以缓解压力，促进睡眠。同时心理上的适应也很重要，可以做一些心理暗示，提前想想未来的学习和工作安排，理清头绪，把心态调整到平时的状态。虽然春节假期已经结束，但北京市属公园不少新春文化活动还将陪伴大家到正月十五，例如颐和园、天坛公园、北京动物园迎新春晒爆款、文创产品联展、香山公园的登高祈福会、北京植物园的第14届春节兰花展、中山公园的迎新春传统花卉精品展和四季飘香北京名人名兰展览、中国园林博物馆的神秘中山国和2018年天宫开悟意境自然当代公共艺术主题展等。玉渊潭公园内的200多株腊梅预计也会在正月十五前后各自绽放迎客。无线网络在公众生活中越来越成了必不可少的一部分，除了家中的无线网络24小时全开，公共场所的无线网络也变得尤为重要。